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阿宝、徐老师。照这个徐老师的话讲，有图像和没有图像引起的效果大不一样。 对， 光听是吧？咱们华裔女子在马来西亚受辱，那么咱们看看这个图像的效应。我们看看这张照片啊，用手机拍下来的这么一个图像，其中的一张，其实啊还有这个很多，咱们就只是出这一张吧。就是一名女子，画面中可见被女警，就是那个穿黑衣服的，勒令脱光衣服后双手扭耳朵。阿宝他看见做什么跳？ 蹲跳。 做蹲跳。哎，这是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警局里发生的事情。啊， 由于这一段一分钟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录像呢，这件事情就变得很大了。马来西亚的反对派也指责政府，就是说，但是马上又有比较另外一些报纸说这个像可能是假的，因为他列举了很多原因，说那个警察为什么穿着拖鞋，旁边有很多储物柜，他不像一般的，讲了很多疑点。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已经查出来了，这个警察是谁的查出来了，就这个女警是谁，也就是说这段录像是肯定有的了，完全是确凿的了。 那这个手机是谁拿手机拍下来的？ 听说是一个也是警察，就同一个。 那太衰了。 那你知道吗？我因为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他们自己拍来好玩，留作纪念。你知道，你既然你领舞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也觉得挺有趣，我就拍下来回去还可以自己欣赏。 跟那个美军英军虐待新兵、虐待战俘那个心理。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连这个警察也看不下去了，就说他可能也是想要检举，要不然这个照片怎么会流出来？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使得马来西亚国民愤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还不单是这个录像，还不单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副总警长。叫穆沙哈山，他说要严惩这个拍录像的人，而没有说要惩， 家丑不能外扬。 他说你知道人家都严惩了，但是还有傻瓜跑出来说严惩这个拍录像的人，而没有说要惩罚那个警察，而这个事情使得整个马来西亚的国民舆论，所以现在出来总理出来道歉，就是这个问题是他国内的一个法治的问题。 一连串的事情啊，我也给你读个报纸，徐老师，大马传媒报道啊，这个是什么啊？来自广东32岁的一名女商人，据说还是容貌姣好，在距吉隆坡45公里巴生市中心一间酒店，周四晚上8点左右外出购物，突然有数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闯进他的房间，声称要检查身份。受害人被拖进房间，遭到其中一个人强奸。有一名印度裔男子用手指挖其下体，受害人指现场另两名男子也大肆非礼他。警方拘捕了4名疑犯，涉案的3名空军呢？空军战士年约20岁，与受害人下榻同一酒店，当兵当了2-3年。您看，传媒还列举，今年2月，来自中国贵州的17岁女留学生李明倩在巴生被人奸杀后弃尸于水沟里。这一连串事件，这华人又在怒吼啊！然后咱们中国政府也严正跟马来西亚交涉，于是就有了这个新闻，我们来看一下。 巴达维在马耳他出席英联邦国家首脑会议时，就马来西亚警员侮辱中国女游客事件道歉。他强调，当局没有针对中国游客的政策，而且欢迎中国游客来访。 If there has been some incidents involving some Chinese national, and this incident was caused by a government official, whether he's an immigration officer, whether he's a police officer, we apologize for that.But as that these people and their actions certainly does not represent the entire service or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inese. 目前，马来西亚警方已完成调查报告，指本月3号有警员以检查护照真伪为由拘查4名女游客4天，期间他们被强迫脱光衣服。经认人手续后，4名受害者已从60名警员中认出2男2女，做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你知道这个事情啊，其实我看了是真的蛮生气的，因为我觉得作为女生将心比心，如果我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会非常的愤怒，而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人，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后续有些事情也蛮值得讲的是，听说这些人啊，他们回家了之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去探望朋友的，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呢，当地的警方 还在，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已经爆出来了，他们可能想要压制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半夜还会去再次搜查他们，比方三四点就拍他们的门，然后呢三四个警察就冲进去了，就搜查他们家，然后呢还再次又在看他们的证件等等等之类的。意思我觉得我在看我在网上看这个后续报道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他们有点想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是事情已经大到，因为已经变成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了。而且你说女生受辱哦，我觉得其实男生女生都是一样的，像这种，因为尤其是像脱光衣服， 嗯， 它已经跟性有一点关系了， 嗯， 对，我觉得性方面的受辱可能比你用打的，因为你用打的是身体上受痛，但你回去之后呢，你可能就是就是你半夜可能会很怕黑啊或者什么的，但如果是性方面受辱的话，我觉得真的是连人格这种东西会很 deep inside， 就是在很心里很深层的那种，可能你将来不管是结婚生小孩啊或者什么，可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做去面对了，那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真是，徐老师你觉得呢？ 听说是他的内务部长是要到中国来解释这个事情，后来中国让他推迟了， 嗯， 所以对马来西亚就很紧张，因为中国的游客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的一个很大的经济来源，他怕 在马来西亚， 现在好像据说中国游客游马来西亚的这个 旅行团有点取消了， 减了，他说是锐减五成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确切，所以他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整个这个事情整个过程啊，我就想起鲁迅讲的，有时候你对狼显羊相，对羊显狼相。我觉得中国有时候哈，我不能具体的讲哈，但是觉得有时候这些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些国家，我们的态度就没有这么强，而那些国家呢？哪有政府的人出来道歉啊，他就让你自己去打一个官司，中国人受辱在那里打一官司，最后宣布那里的警察无罪，你们都知道我讲什么。 嗯， 所以这个东西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还有关系。我一方面我自己都有亲身体会，到东南亚国家以中国公民的身份有时候非常受气，但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是一个大国，就是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对方是一个什么国家应该没有关系，就是说不能因为对方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他有求于我们，我们在这件事情反应就非常强烈，反过来对方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这好像就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的地方，你们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 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发生这个事情不寻常。因为呢，其实 你去过好多次，你比较了解。 去的最多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马来西亚？ 他整天唱赞歌。 不是，因为凤凰啊。凤凰在那里有好多几百万的这个华人观众啊，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社群。 对， 就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寻常，你要知道马来西亚是个什么国家，我到那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感受哈。比方说你跟这个华人，你从表面上讲你可以说他们特别文明礼貌，但是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是多个种族长期共处啊。我注意到你比如说你跟华人，你谈谈马来人， 嗯， 他们一般你很少听见他们跟你讲坏话的， 嗯， 都很避讳，一谈到这个种族之间的问题，比如说马来人对华人的评价， 嗯， 华人对不同种族的评价，这个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他们一般不大愿意跟外人去讲这些事情， 嗯， 而且就是挺注意的，挺注意侵犯到别人的尊严的， 嗯， 本身是培养出来的，而且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所以我觉得啊。很多马来西亚公民听到这个事情，我的判断他应该觉得丢人，应该觉得非常丢脸。为什么呢？你想马来西亚的华人，我觉得他们特别爱面子， 嗯， 特别爱形象。你比如说我们当时跟他们有一个演出嘛，我有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大概是我们那节目也不精彩吧，是吧？反正台下的这个人嘛，都是敬酒啊照相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哎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dance 里他的一种爵位，一个 dance 里过来，你就会感觉到他觉得他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这 同胞 们啊，他说哎呀，在这个大陆来的这个同胞面前啊，他太丢人了，真的大家不专心的看演出，在这儿喧哗是吧，这真给我们这个丢脸。你就从他这种情绪当中，你可以就可以看到他特别重视他的这个形象，在外人面前的这个形象。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国家发生了这样恶性的这个事件， 所以反应这么强烈吧。所以反应这边，你在西方国家他会把他跟他国家没关系，他会把他就推在这个具体的警察身上， 这是个人行为 啊，那个人行为，他不觉得这个人丢了我们加拿大的脸，丢了我们美国的脸，他根本不认、他也不觉得这个事情跟他的国家关系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讲的一个，你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重要人物，他觉得下面的群众对这个演出不对，他这很像中国人，中国人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外宾来演出、下面的老百姓都在嗑瓜子啊什么的，你们注意一下影响好不好，你给人家外宾一点礼貌好不好，就是说这种，这是不同的文化，这是有点儒家东方的文化的一种。 而且我又想起啊，在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的历史上还发生过一件事，就是我们收到一封来信，这封来信就是这个好像西南那边的，从马来西亚某一个地方，我都不认识那个地址，写来的一群华人的女子说我们被骗到这里，实际上是在进行色情服务嘛， 是在 被迫卖淫，然后就是写信写到我们节目，说是要拯救他们怎么怎么着，把他们的地址写了，后来我们不知道真伪啊，但是我们就把这个信呢转到了这个有关部门去调查。我这是为什么说这事儿啊，我想起我也看到一些这个马来西亚方面的有一些这种解释，就是说比如说警察为什么让这个华裔女子蹲起来又坐下蹲起来又坐下，他说他是在检查你是否携带毒品，因为有的时候说是有人在这个私处啊会藏毒品，他是为了检查毒品。还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歧视呢，说因为的确确实有一些吧华裔女子在那里涉足这个色情业，所以呢她才就有这种态度。但是这照咱看起来你就有点太无理了，你怎么能够根据这些就去这么对待我们呢？ 可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中国妇女啊在全世界的地位啊真的是普遍偏低，你不要说在马来西亚了，在台湾跟在香港其实都是一样的。我的朋友拿着来香港的签证经过深圳罗湖的时候，因为她是年轻女孩子，她也是合法签证啊，她就会遭受那种白眼，意思就是要求的非常严格，就绝对比男生要来的严格，你来这里干嘛，你有没有正当职业，然后呢看你是年轻女生的问的特别多，还被遣送回去过，就是我不让你进去也没有什么理由，就不让你进去，觉得你是年轻女孩所以我有疑问。然后呢台湾也是一样的，就你在台湾你只要听到是内地口音的，就算他是合法的结婚大陆新娘去台湾的，也都会有人怀疑说那是不是假结婚，因为太多人假结婚真卖淫了。 哎呀， 你知道吗， 阿宝你算是说出来广大青年女子的心声，我听见好多大陆青年女孩子出去旅游碰见这种受气的事儿， 气死了 啊，气死了，这真是，所以 连我都曾经遇过这样的事情，觉得特倒霉。这也当然也不是那种歧视，可是就是我、比方说我跟我家人，那我们讲国语比较流利嘛，我们就坐上香港的计程车，当然他也不是说歧视你然后给你白眼或怎么样，但他听到你讲普通话就绕路，我就是从凤凰坐回家，他 听你讲普通话他就 绕路，那其实这就是一种歧视啊，那你不就是欺负人吗？哎呀，我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后来，然后你知道影响到什么，你知道吗？影响到我的小妹妹才十几岁，她是香港人，在台湾念书。她到香港来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说，先给母讲普通话，就千万不要讲普通话。我都觉得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女孩就是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我们战士的责任重呢？就是因为我们妇女的冤仇深呐。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说马来西亚，我相信这有良知的国民也会觉得丢人。你看这有为证啊，美军虐囚，大马律师工会主席杨颖波说，当伊拉克虐囚图片外泄时，大马跟各国都呼吁展开全面独立调查，这回对于我们本国的这个丑闻不能草率了事。他说这个片段，你看这是马来西亚人，他说这个片段令人厌恶，罔顾道德，以卑劣侮辱淫秽的手段欺压他人，这就是粉碎了你那些辩解嘛。 就我们在担心那个拍手机那个人现在惨了、对不对？不过你们刚才讲这个华人在外面受气的事情，我插一句就是什么，我就想到很小的时候看郁达夫的沉沦了、那时候觉得他很做作，最后那个主人公到江边自杀的时候说，祖国啊祖国你快强大起来的，我的受苦都是你害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些留学生这好像很牵强，但你现在仔细想想不牵强，你仔细想想，没有，所有这些华人在外面包括出去被人看不起什么什么，归根结底是你的祖国，祖国你要强大，你明白没有？你背后强大了，你出去这种受气的机会就会减少。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说， 真是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吗？ 就是这样。你拿一本瑞士护照你出去，不是说国家大小，你拿一本瑞士护照出去，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几率就少很多很多。 对。 但是你知道所有这个，我哎，你看我还做好多案件是吗？所有这种残暴虐待，叫这没有人性的这种虐待，其实隐含着，其实要叫咱们呢，只要你把对方当成一个跟你一样的有感受的有血有肉的人，你做不出来的。 哦，对， 你知道吗？你之所以能够做得成，比如说生生看着一女的脱衣服，蹲下跪下扭耳朵，或者这男的你怎么对待他，前提是什么？他在你眼里不是人。我发现这是一个军事心理学。我现在觉得啊，这个，比如说当时德国二战的时候跟这个苏军之间，你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战争。这个当时德国用最大的兵力抵挡这个苏联红军呢，在这个西线上面，反而你看采访那个德国兵，那我们更愿意被英美军队俘虏，因为呢他们多少会对我们宽待一些，但是要落在这个苏联红军手里，那就他自己都觉得凶多吉少。而且有些历史事实现在也慢慢披露出来了，200万德国妇女被强奸，在这个最后柏林被占领，这整个进入德国嘛。 但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对， 当初德国怎么对苏联的人？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这两个战争，因为这个当时德军进入苏联也是杀光烧光抢光，强奸苏联妇女，你知道吗？ 轮奸，他十几个男的就抓到一个女的，就这样，这个那太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就是像你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真没法说，你战败了，你这没，而且你那样对待过别人。这是以暴，可是实际上咱们看到的是啊，妇女啊，往往成为仇恨啊发泄的这个对象。你像一个德国妇女，到后来这我亲身见她采访嘛，年轻的姑娘，当时刚刚生了小孩，抱着孩子，她说她就碰见一个那个时候的二战时候的那个苏军，哎，小姐，找个地方让你睡觉吧，领进去。她说，我记得我就在那儿被人摁住一晚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说。哦，他说我就他是多么的反感，极度的这个厌恶，就这种感受啊。 可是希特勒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非常可贵啊，就是飞机可以造，飞行员来不及培养。那么飞行员他们在北欧作战要掉进水里就会冰冻，救上来的人呢，他们就要研究一个方法，怎么使被冻的人可以活过来。用各种方法，比方说给他淋热水啊，或者什么用什么热的毯子啊，什么全没用。最后他们做的实验就找犹太的女的过来，犹太难民营的女的过来，你用任何方法使她活过来，就给你活命；你要是不能使她活过来，就死掉。结果就是两三个女的就去跟那个男的就去怎么做，就非常现后来都揭露档案的全部出来，就非常非常不人道的实验，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你知道这种东西真是恶化，就是虐待狂根，这是不得了。 这个，所以为什么咱讲叫以人为本呢？人本主义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说啊，你要把每个人当人。你说德国为什么对苏联那么残暴呢？是因为他给他的士兵教育啊，他的士兵都后来都讲了，为什么我杀那个苏联人就是毫不留情啊？说因为我们受到的教育，苏联人是一种 劣等民族， 介于动物和人之间的一种。我无独有偶，我发现日本鬼子受的教育一模一样，这中国人就是猪狗一样的东西，所以日本人那么残暴，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日本军队啊，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待战俘啊还挺好的，好像还有些人性，但是他们都不理解为什么日军到了二战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那么畜生一样，跟他们受的训练大有关系。 就是那个畜生一样的训练，不是有一个偷拍的吗？是英军的，是不是？ 就是 现在还有。 对，就 先把自己训练成畜生，你才能够把敌人当成畜生，你才能够残忍。所以这种训练方法 也是偷拍的， 一直延续到今天，实际在美军、英军里都有。而且徐老师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所以徐老师找到了《明报》，哎，咱们导演给看一下。明报上面这个英军，这是英军这个海军陆战队啊，披露的，让新兵啊自己这么斗殴啊，你看这个， 而且要脱光光， 对，而且被这个老兵啊，被军官这个 殴打，据说还有什么电击生殖器这种。实际上你像在美军在这个越战的时候哈，受训咱们有关的这个电影也能够表现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士兵训练成啊，坦白说就是没人性，你在那战场上你才能够冷酷无情。其实这翻过来咱们用到就说这种虐待现象的时候，我往往发现案犯具有这种心理，他对这个受害者呀觉得你不是人才能做这样的事儿。 那不然呢？就是你如果脑子里面想的是，哎呦，他回家就他家里也有家人在关心他，他的小孩会不会知道爸爸死了就哭了？你觉得你那个刺刀还能刺下去？ 那完了， 绝对没办法。 那完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阿宝。 所以我觉得当军人真的，我觉得军人不是人做的事。你知道吗？因为你脑子里面好像随时随地都有一个开关，就是当你，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有什么越战后的那种战后的那种症候群，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把人当人看杀，然后呢就觉得说，哎，就是只要他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就一定是坏人或者怎么样。可是当你战争结束了，你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家，如果你隔壁住了一个越南裔的人，你是不是要把他不当人看呢？如果你的邻居是一个越南裔的人，你这样战场上不把当人看，你整个社区会仇视你。 我跟你说，我讲的这种心理，我觉得是所有战争人与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性的心理。像印尼当年这个对也曾经排华对华人残暴，像这次马来西亚这个警察对这个女人这样，这都隐含，就我咱就说的是，你人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潜伏着一个心理，就是他不是人。 可是这次圣诞节有个电影，法国电影叫《圣诞快乐》，讲的一次大战的时候，德军跟法军啊就面对面拿枪对碉堡对着，但是居然在圣诞月的蜡烛的引导下，双方把枪放下，说今天晚上我们不打仗，然后他们慢慢放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